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首先将视线投向荷兰著名的光之城埃因霍温。2018年荷兰设计周刚刚闭幕，本届设计周一个来自荷兰大学生的设计项目成为了全场的亮点，他们设计的太阳能跑车也成为这个行业的世界技术领先者。因为云集了众多的年轻创新创业者，荷兰的设计周也被誉为是荷兰科技的孵化器。在节目中，我们还要关注来自韩国的一个大学生创业创新项目，就是将胎儿的照片生成他们出生以后的照片。这项技术也获得了来自韩国最大一家网络公司的科研资金。好了，欢迎您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让我们走进著名的荷兰灯光之城埃因霍温，这里因为有着飞利浦总部闻名于世，第一个飞利浦灯泡便从这里亮起，从此以后埃因霍温变成了荷兰的光之城。近年来因为每年举办荷兰设计周，又使得这个活动成为了埃因霍温新的品牌活动。2018荷兰设计周近日闭幕了，本次设计周呢是以人类的清洁革命为主题，把各种科技、艺术、设计、产品融为到一起，即使人们意识到当代的污染问题，又看到了光明的未来。好了，下面我们就要连线在荷兰的媒体人 Five Group 公司创始人王贝女士，请她呢来给我们介绍今年荷兰设计周的设计亮点。 荷兰设计周 Dutch Design Week 是欧洲三大设计展之一。荷兰设计周它其中有一个规模非常、参观人流量非常多的展览呢，是这个埃因霍温设计学院的一个展。今年设计周上面呢也特别展出了非常著名的海洋清理项目，荷兰一个19岁的 Boyan Slat 的男孩，让就是海洋能够清洁化，从而呢就是打造了一个清洁海洋的项目。那现在数年过去了，当年19岁的男孩呢已经变成了20多岁的这个青年男子，项目和理念呢现在越做越大。比如说在今年的荷兰设计周上，我们呢就展示出改进版的海洋垃圾捕捞装置，作为叫001号吧，001号可以被海水和风能推动，像捕鱼一样把漂浮在海洋上的这个塑料垃圾收集起来，再由船运走。这个001号装置已经在今年的9月8号正式下海。那下海点是在美国加州和夏威夷之间的海域，那个海域呢其实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海洋塑料垃圾地带。 据王贝介绍，在设计周的现场，这个海洋垃圾清理项目赢得了最多的关注，在实时的电脑展示中就展示着最新的海洋垃圾清理的即时信息，观众们可以跟踪装置的运动，了解海洋垃圾的清理进程。设计者24岁的荷兰小伙子莱斯特雄心勃勃地希望能够在5年之内用他的装置清理完美国加州和夏威夷之间海域一半的海洋塑料垃圾。另外，今年的设计周上，荷兰代尔夫特工业大学和埃因霍恩工业大学的学生们为主体的公司 Lightyear， 他们设计的太阳能跑车也是吸引了很多关注的目光。 今年的荷兰设计周上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项目是太阳能跑车，那这个呢，本身就是一个在全球世界各地都得到关注的一个高新的环保技术的项目。荷兰著名的代尔夫特工业大学已经连续七年拿下了这个太阳能跑车世界杯的冠军，也是位于埃因霍温的埃因霍温工业大学，的学生们则是三次获得国际巡洋洋舰车型的冠军。可以说荷兰两大工业高校的学生以他们为主体，新兴的公司呢叫 Lightyear， 光年的意思，也是这个领域的一个世界领导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荷兰设计周更像一个孵化器吧，就是说从这里诞生了很多很多的项目，然后这些项目呢就会做得更大。 好，感谢在荷兰的媒体人王贝与我们所做的连线，介绍了刚刚闭幕的2018荷兰设计周，在荷兰的光之城埃因霍恩闭幕了。设计周上体现了人类利用清洁能源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尝试，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衣食住行呢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正因为如此，传统的能源传统的生活方式呢也是备受挑战。荷兰设计周为人们提供了未来生活无限的可能性。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的话题呢是关于比特币近来的暴跌。2017年的这个时候，比特币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值，而一年之后呢，它的币值下跌了约80%。而世界各地那些希望能够借着挖比特币成为富翁的矿工们，如今呢，甚至连矿机要出售都无人问津了。说叫挖矿机，其实呢是一种很形象的称呼，它就是一台大电脑，用于赚取比特币的电脑，一般呢是有专业的挖矿芯片，采用烧显卡的方式来工作，耗电量是非常的大。用户通过个人电脑下载软件，然后运算特定的算法，与远方的服务器连接之后呢，便可以获得相应的比特币，是获取比特币的方式之一。而对于虔诚的比特币矿工们来说呢，挖比特币的成本包括了机器、电费和人工，其中电费的占比是最大的。寻找比特币究竟有多费电呢？据统计，每次的比特币交易要消耗215千瓦时的能源，普通的美国家庭每个月用电量大约是901千瓦时，也就是说每一次的比特币交易所消耗的能量足以让一个美国家庭过上一个星期了。这两个月在新浪微博上，比特币暴跌，比特币击穿矿机成本价，这两个话题呢是轮流登上新浪微博的热搜榜，阅读量合计呢超过了1亿。网上开始流传各种各样的花式段子，比如有人说自己的朋友啊就是个矿工，那去年呢跟他聊的是如何在北京买房子，而今天呢他们再次偶遇，这位朋友说我如今送外卖呢。笑话归笑话，但背后呢也凸显了比特币价值之暴跌。好了，我们来关注下面的报道。 据报道，今年11月中旬以来，比特币屡屡刷新最低水平，半个多月时间跌幅超过30%，并带动加密货币集体下挫。截至记者发稿，比特币报价在3190美元左右，比一年前最高价时跌去了超过 80%。对于很多中小型矿场矿主来说，这个价格已经跌破了他们的挖矿成本，无奈只能将矿机转卖清盘。一位拥有超过2000台矿机的矿工表示，在这几天的行情中，他总共挖到30多个比特币，按照目前报价还不如电费高。另外一位拥有超过20000台矿机的矿工表示，现在甩卖矿机都无人问津。挖矿产业的油热转冷也波及到了硬件采购、半导体生产、芯片封测等外围市场。显卡供应商英伟达11月公布的财报显示，第三季度营收不及预期，并归因于加密货币采矿潮的退却。和法定货币相比，比特币没有一个集中的发行方，而是由网络节点的计算生成，谁都有可能参与制造比特币。简单一点说，就好像比特币系统每过一段时间出一道数学题，谁的计算机先算出一个解，谁就能获得比特币奖励。人们把这样的过程形象地比喻为挖矿，专门从事比特币挖矿工作的人就是比特币矿工，他们会购买拥有高性能的芯片和显卡的矿机，让这些机器24小时不停地做这种运算来获得比特币。 早期参与比特币挖矿的机器少，收益一度很高，而当越来越多人随着币价的飙升进入这个行业，就面临着竞争和风险了。这轮比特币暴跌就因跌穿了挖矿成本价而被称为一场矿难。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中东卡塔尔。从2018年的12月21号开始，卡塔尔对中国的免签正式生效。中国球迷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太好了，2022年可以免签进入卡塔尔看世界杯了。的确，2018俄罗斯世界杯的哨声呢，好像刚刚停止，人们就开始期盼起四年后的下一届世界杯了。12月18号，2022年世界杯决赛场馆的设计图在卡塔尔揭晓了。很多中国网友惊呼，如果从 3D 效果图来看的话，它和北京鸟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好，来听报道。 卢塞尔体育场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北15公里处，是卡塔尔世界杯组委会迄今为止公布的第八座体育场，同时也是最大的体育场。它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中东地区传统的工艺品造型。建成后的卢塞尔体育场能容纳8万名观众，并将举办卡塔尔世界杯的开幕式、揭幕战、决赛以及闭幕式，为给现场观众和运动员带来最大的舒适性和安全性。体育场将采用新型冷却系统来保证空气的流动和循环。 Tournament was planned to be a summer tournament. We ha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external temperature conditions in the state of Qatar in June. Now that the tournament has officially been moved to November, December of 2022,we still retain the cooling on the field of play for the safety of the players, and we are establishing 26 degrees on the field of play. 当地媒体报道称，建成后的卢塞尔体育场将成为卡塔尔的地标性建筑，而在世界杯结束之后，这座球场又会变成一个多功能的社区中心，继续为大众服务。 卡塔尔全年气温炎热，举行球赛时的炎热天气呢，无论对观众对球员来说都会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正如刚才采访中项目部的经理所说的那样，体育场将采取冷却系统来保证球迷运动员的最大舒适性和安全感。对一个接纳大量人的体育场馆来说，空气的流动和循环对人们的舒适和安全非常的重要。说起卡塔尔，众所周知，它是一个富裕的能源出口国。就在12月3号，卡塔尔宣布呢，他们从明年1月开始要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时官方解释说，退群与政治无关，只是希望专注于本国的天然气，特别是液化天然气的生产。然而在12月16号，卡塔尔国家石油公司宣布，今后数年呢，会在美国的能源领域投资至少200亿美元。外界惊呼，终于找到了卡塔尔退出欧佩克的真实原因了。好了，我们来听报道。 关于200亿美元的投资，卡塔尔能源部长卡比表示，涉及的项目可能是传统油气项目，也可能是非传统资源项目，具体涉及的项目会在晚些时候公布。卡比还表示，此次在美投资卡塔尔的主要目标是振兴德州液化天然气。卡塔尔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国之一，年产量达7700万吨，卡塔尔计划每年增产1600万吨，在5年内达到1.1亿万吨的年产量。本月早些时候，卡塔尔能源部长卡比公开表示，从2019年1月开始，卡塔尔将退出欧佩克，卡塔尔将不再遵守欧佩克的任何规定。卡塔尔方面当时强调，退出欧佩克是为了专注于本国的天然气生产。有分析称，美国国会目前正讨论一项立法，一旦通过，美国政府就可以起诉欧佩克操纵能源市场，届时欧佩克也将面临反垄断诉讼，这或许是促使卡塔尔退出欧佩克的主要原因。 卡塔尔宣布2019年1月1号起退出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被外界呢解读为是屈从于美国的压力，或者说要保全在美国的投资。卡塔尔宣称，他们未来呢会重点发展天然气业务。 作为资源国家，卡塔尔的财富积累更多的还是仰仗天然气。俄罗斯和伊朗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天然气储备国，排名第三的就是卡塔尔，占了全球天然气全部储量的 13%。而在出口量上已经超过了俄罗斯和伊朗。对于卡塔尔来说呢，的确退出欧佩克，全力开发天然气可能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况且现在世界对天然气的需求量十分之巨大，以中国为例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未来的全球能源格局当中，天然气和石油到底谁是老大，目前还不一定呢。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环球三十分，下面要把视线转向韩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连线当中，我们得知在荷兰设计周上，由荷兰两所工业大学的学生们主导的 Lightyear 光年公司成为了全球节能行业的技术领导者。下面我们要一块儿走进一家韩国的大学生创业公司。这家公司拥有着将胎儿的 B 超照片生成出生以后、周岁甚至更大一点的照片的专利技术。因为有着广阔的市场开发前景，最近他们获得了来自韩国一家最大网络公司的投资。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家公司，了解这项神奇的技术。 저희는창업한지2년정도이제지났고요 我们公司成立已经两年了，是人工智能图像转换平台的开发者。我读了许多科幻故事，想到了 Alessio 这个名字。我们希望能够展示一些人们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比如孕妇子宫内胎儿的面孔。我们的服务可以将七个月大胎儿的三维超声图像转换为婴儿出生后实际的样子。 2016年公司成立之前，金先生曾在三星集团的信息技术部门 SDS 大数据研究所工作，在那里他开始对人工智能非常感兴趣。计算机算法可以学会像人类一样自己执行某些任务。金先生后来进入韩国高等科学技术研究所，在学习期间准备开展自己的事业。他碰巧看到他的同事在社交网站上发布的超声胎儿图像，认为通过胎儿图像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预测胎儿出生后的样子。在收集数据并进行实验后，他找到了一个新的业务项目。 我们的技术被认为是深度学习的重要里程碑，是一种新的 AI 技术。作为父母的年轻人对他们即将出生的孩子感到好奇，有趣的是我们的服务可以显示出孩子的照片，这就像一张真实的照片。目前越来越多的深度学习算法被应用于相机中的面部识别，但我们凭借更多先进的技术自己创建图像。当然我们不会随意创建图像，而是基于胎儿的三维超声图像可以发现的一些特征，然后生成婴儿的照片。 韩国 Alessio 公司使用最新人工智能技术，从产前超声图像中读取和提取必要的特征，并形成婴儿的预期面部照片。韩国 Alessio 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尝试这项新技术的公司。事实上，公司投入了大量精力，打开了一条从未走过的新路。 在大多数情况下，胎儿超声图像显示胎儿的脸会被手或脚或胎盘覆盖，因此图像不能清楚地显示整个面部。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通过使用显示的部分来恢复脸部隐藏的那部分。这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技术，我们进行了很多试验。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制造了100多个型号，每个型号都是一种不同的算法，其中只有4个型号表现不错。我们重复这个过程，找到更多成功的模型。 韩国 Alessio 公司组织了研究人员， 他们在深度学习技术方面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并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和恢复图像，因此公司能够开发自己的技术，将超声图像中的胎儿面部转换成真正胎儿的面部。即使胎儿面部被胎盘或手覆盖，也可以实现图像还原。事实上，使用 Alessio 公司技术还原的婴儿面部与出生后真正孩子的面部之间没有太大区别。正是有了这项卓越的技术，韩国 Alessio 公司获得了韩国最大门户运营商 Naver 的投资。 대학원시절에이제학교에네이버에서설명회를왔어요저는그때대학원그냥 当我还是一名研究生的时候 Naver 在我的学校举办了一次路演活动，活动结束后，学生和 Naver 的工作人员一起吃炸鸡，一位坐在我对面的工作人员问我是否有任何计划开办自己的公司，我把我做的一些东西给他看，是一张婴儿的照片，他似乎很惊讶地说，这可能吗？他立即和另一位工作人员谈起了这件事。不久之后 Naver 提出要投资我的项目，很多投资人之前看过他们未出生孩子的三维超声图像，但是他们看不清楚胎儿，他们认为我的想法可以满足未来父母的需求，他们做出了最终投资的决定。 이거는니즈가있겠다이렇게생각을하셔가지고투자를결정하셨다고들었습니다 韩国顶级门户网站 Naver 自2015年开始参与投资项目，以支持拥有高技术、有潜力的创业企业。但是项目选择并不容易。Naver 在过去三年中了解了大约2300家初创企业，但只有包括韩国 Alessio 公司在内的20家公司获得了 Naver 的投资。公司的技术能够实现产前超声图像转换婴儿照片，且几乎与真实婴儿的照片相同。韩国 Alessio 公司将于本月推出其商业服务，公司与大型产科诊所签订合同，迈出了迈向光明未来的第一步。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最近在加拿大引起了舆论哗然的加拿大多伦多著名私立男校圣米高中学传出的集体攻击学生、欺负学生、校方有不作为的这一事件。现在警方已经就此事件展开了调查，据悉已有数十名学生因此而被开除。详细的情况我们就一起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介绍。 If no one in that circle felt comfortable going to the staff or the leadership of that school, what does that say to you about the relationship you have with these students? Well, you know, it sounds awful, doesn't it? I mean, the way you're putting it. But the reality is most of the students have terrific relationships with staff and faculty here. And, this, and I know that the boys involved here also admire their teachers and coaches and so forth. So I'm going to let the police investigate to see how this turns out. 为此事被迫辞职的校长李维斯坚持认为，他在过阳了几天才向警方报案的做法是正确的，是为了保护受害者，而且坚持认为校内的气氛是健康的，学生们对老师和教练尊敬有加。有15年冰球球员经历，并曾经作为芝加哥黑鹰冰球队球员，两次获得北美职业冰球俱乐部联赛冠军，手捧过冠军杯、斯坦利杯的 Daniel Casillo 说，他就是冰球队中欺负人文化的受害者。他17岁时就离开家追寻自己的冰球梦，先从安大略省冰球俱乐部队Sarnia Sting 开始，直到入选北美职业冰球俱乐部队成为职业冰球球员。 Casillo 说17岁的他在 Sarnia Sting 冰球队受欺负的痛苦经历时常再现脑海，让他不胜烦恼。最让他郁闷的是，冰球队管理者和教练知道这种欺负人文化的存在却不加制止，有时还参与对新球员的欺负。让他伤害最大的一次是乘坐大巴车时，他们六位新球员被强迫赤身裸体地挤进大巴车上的单人小厕所，这是让他心里崩溃的折磨。那些欺负人的老球员常常对他们说，忍过这第一年就好了，下一年他们就可以对新一波球员干同样的事了。实在受不了的卡西罗鼓起勇气向安大略省 冰球俱乐部协会负责人 David Branch 报告了新球员受欺负的问题，后者采取了措施帮助他解决受欺负的问题。卡西洛虽然后来由于在赛场表现出色而被选入北美职业冰球俱乐部队，但他认为职业冰球球员中常常见到的滥用毒品、家庭关系困难的问题，与他们青少年时作为新球员受到虐待和欺负的问题有明显的关系。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教授 J. Johnson 研究体育球队中欺负新球员的问题已经有许多年，他认为媒体最近曝光的欺负体育队新人的丑闻可能是个有意义的转折点，但这个转折变化的难度可能会比较大，因为球队的管理者和教练原来也是球员，是球队欺负新人文化的经历者，是这种文化的一部分。 好，听完了来自加拿大的报道之后，我们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也请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外语广播更多的节目资讯。下次节目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我国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拿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